400606886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静乔。首先来关注影视资讯，今年又有一档文化类节目值得关注，央视的开年巨制《现中国》将于本月登陆央视一套、三套的周末晚间黄金档。《现中国》是继《朗读者》之后央视推出的又一个文化类节目，和《见字如面》有几分相似。今天21点10分，《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将登陆江苏卫视。本期节目以燃烧吧大脑为主题，无论是从选手遴选、赛制编排，还是题目难度上，都做了重大升级。来自麻省理工、帝国理工、清华、北大等世界名校的高材生们将会在这个舞台上进行脑力的角逐。湖南卫视明晚10点首播的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声临其境》，第一期就汇聚了赵立新、周一围、潘粤明、张歆艺四位各具特色的实力演员，特别是很少上综艺节目的赵立新，多维度挑战各种声音。一档在爱奇艺播出的网络综艺《中国有嘻哈》火爆了去年夏天，让小众的嘻哈文化走进大众视野。很快，和嘻哈元素紧密相关的街舞成为各大综艺制作公司的节目主题。除了去年年底已经在北京卫视播出的《武力觉醒》，今年第一季度优酷的《这就是街舞》和爱奇艺的《热血街舞团》将上演，腾讯视频的《舞者24》也将在今年播出。关注电影方面，陶虹担任电影《奇迹男孩》中国推广大使，他希望能将影片的正能量传播得更远。在新公布的《拥抱世界》版海报中，家人及老师等行星一直陪伴的男主角小奥吉令人眼前一亮。昨天，影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电影杂志之一的法国电影手册颁发2018年最期待电影封面专题，由毕赣编剧并导演，汤唯、黄觉、张艾嘉、李红旗、陈永忠等主演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备受青睐，入选该片单。最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妇产医院超声诊断远程会诊中心近日正式启动，这也是经北京市卫计委批准成立的首批5家超声远程会诊中心之一。其他4家超声远程会诊中心分别建在协和医院、人民医院、301医院和宣武医院。香港浸会大学昨天表示，该校学者研发出多功能氢化素化合物，能通过检测脑脊液、唾液、尿液等人类体液，快速和准确地诊断阿尔茨海默症并追踪病变过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2018年1月1号全球新生儿数量达到39万，其中多数降生在贫困落后地区。结果表示，这些世界新公民当中有一半以上在9个国家出生，分别是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美国、民主刚果、埃塞俄比亚和孟加拉国。以上资讯是由静乔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3分，我们来关注一下17点钟发布的天气情况。本周双休日期间呢，有一次阴晴转换的天气，周六云量逐渐增多，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周日以多云天气为主。夜间新的一股冷空气南下将会影响本市。总的来说呢，双休日白天天气呢还是不错，能见度比较好，有利于咱们的假日交通出行。由于天气寒冷，流感高发，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积极的预防感冒。那么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起见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稍后为您带来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 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艺术普及类作品《山山水水聊聊画画》近期正式上市，水墨艺术家马晶晶用生花妙笔续写《纸上山河》，从彪悍的蒙元开始，讲到大清灭亡，显慨元明清三代水墨勾勒700年山水画史。中国画给大众读者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生疏，甚至略显老气、枯燥而乏味无趣。这种刻板印象也许是许多年轻人不敢或不愿涉猎书画艺术的原因之一。而从小游走于古典和现代，在传统和流行间穿梭的晶晶，对水墨书画却有着不同的观点。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聊聊看画怎么玩。 北京时间的20:07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丹。 又和一丹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共同主持我们的演艺群英会。今天我觉得丹丹啊，我要变得高雅一些了，就像我的姓一样。啊，高磊这变得高雅， 高 高磊变成高雅 是吧， 而不是高高磊起的胖子。 你非得说大周末的说我的伤心事儿是吗？啊， 高磊，其实你自从健身之后真的瘦了，而且你节食之后变得苗条了， 是吧？越来越顺眼了。 哎， 干脆你这样，你找一个知名的画家， 嗯， 你把我现在这光辉灿烂的英俊形象给我画下来，你看怎么样？ 没问题呀、今天现场就有一位啊， 真的呀， 真的，而且、这位画家可是大有来头啊， 是吧？ 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你说说看、 你看他是国学师从启功及其弟子李山和郭英德的这样一位弟子、包括他绘画呢，师从的是齐白石和徐悲鸿共同的女弟子，叫做郭梅平先生，厉害吧？ 这些都是大家，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从小从课本当中一直到大了解到的一些书画大家，真的都是我们国宝级的人物了。 嗯， 您都师从于他们，但是我看这位眼前的这位美女老师，年纪不大呀， 对呀，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人家起点高好不好？ 起点太高了， 对呀。虽然你叫高磊，人家是真正的高磊。 好吧， 起点高啊， 我啥都不说了。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有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呢也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哈、叫《山山水水聊聊画画》的作者，叫马晶晶，欢迎晶晶。 一丹你好， 还有我高磊，欢迎晶晶啊， 高老师， 对对对、你看啊，这美女一来呢，我们这边啊都节目安排都不一样、都得格外的多准备一份奖品 哦、还准备奖品， 准备了、凡是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这奖品，是繁星戏剧村出品的人间喜剧《我是余欢水》，2018年1月10号起到2018年2月11号，繁星戏剧村的二剧场再度爆笑来袭。那么中奖的幸运听众呢，可以于指定的观剧日前往繁星戏剧村的票务中心查询您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获得演出门票一张，看中年危机的失忆大叔如何绝地逆袭。那么这看戏的地址呢，是在北京西城区地铁宣武门站一出口，就是我们今天会发出5张门票，选出5个幸运听众。 哇，所以大家要关注演艺群英会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 是啊，官方微信公众号就是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 开会的会， 876，数字876、 对 对吧，啊，然后发来锁票就行了。 对， 好。好，接下来咱们跟晶晶老师好好聊一聊吧。刚才说到了，您师从那么多的大家，你这故事还没跟我们讲的，丹丹啊，是不是啊？光把这名号给我们说出去了。 哎，今天要聊的是他的一本新创作的书哈，叫做《山山水水聊聊画画》。 哦， 哎，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美。我当时拿到手里的时候，第一感觉是，颜色非常的亮丽哈，是这种蓝绿色哈， 是， 而且是镂空的哈。就是它底下其实有一幅画的，就你打开这个书的这个封页哈，你看就是这幅画还挺有来头的。 哦， 考一下高磊，你感觉这是哪个朝代的画？ 疯了，告诉 我真的要疯了。没事，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考不着我 啊。来说说呗， 我直接说，不是唐宋明元明清，就是我想想，看感觉，看风格。 高 老， 您随便说， 您都能给我找不回去，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没问题。 明朝， 准吗？ 错了，那离得不远， 对， 那哪儿来了？ 这个是这个元代大画家元四家之一吴镇的画， 就是元明嘛。你看， 离得不远， 离得不远。 对，今天其实晶晶来给我们带来了怎样一个福利哈？就经常大家去看故宫博物院的画哈，会发现一个问题，看不懂。 啊，真是！ 就是我其实也看不懂哈。比如说，去年2017年十月份的这个青绿山水哈，千里江山图，专门去采访过。我发现其实80%人是凑热闹的，就他这画到底为什么这么牛？我去看一下哈，看不明白啊。反正我看了。 反正我当时没有去现场，但是我看了一些这个新闻报道和网上的一些介绍，真的是太漂亮了。它的色彩就是几层啊，虽然我不太懂，但是我感觉它是几层叠加起来的。 对对对， 它有一些那种颜色，我就想它是怎么用这种笔墨调制出来的。 对，今天就聊这个问题哈。 是吧？ 就是说大家平常看的中国山水画都是叫墨和这个白和黑哈，就是那种叫水墨画多哈。 对， 就大家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一朵奇葩哈，就是青绿山水。就聊聊这个话题哈。这个话题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是着重要讲的一个问题哈。今天首先来跟我们聊聊哈，为什么会出现青绿山水呢？ 其实青绿山水才是一直以来中国水墨的一个主流。水墨丹青，丹是指的红色，青就是绿色。所以其实从唐代魏晋到唐一直到宋以来，皇家都喜欢用青绿山水。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黑白的，是在这个元代文人画兴起之后，文人包括他在纸上画画，在纸上画画，他这种笔墨的黑白的这种笔墨艺术，他会更加的能够发挥起来。他在卷上画画少了，因为纸开始兴起了，再加上文人们开始说啊，我要题诗，我要就说自己，我要表达感情，所以才我们现在可能离我们时间比较近，就觉得啊，黑白的比较多。但其实一直以来，包括到清初，青绿山水一直是中国就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方向。 就是皇家画派哈。 对对 对。 对， 为什么叫皇家画派哈？高磊，我给你普及一下， 我 是因 为 这本 书。我以为你要考我呢，吓我一跳。你说 但是其实也可以考考你。 考继续考我同 意。对，其实你知道吗？就是青绿山水的颜料是怎么出来的吗？ 青绿山水的颜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 绿色呀、 绿色、 黄色呀、青色呀、蓝色，对，绚烂多彩的颜色怎么出来的？ 所以啊，刚才我就想问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你要把题型听听。 对，我们这笔墨纸砚，我们很好理解啊，这个颜色是怎么来的？但是这种颜色我觉得，不可能有像现在的这种水彩。 而且它颜色保留1000年会那么好。 对呀，这是很重要的呀。 对。 哎呀，它应该是来自于大自然。我觉得一定是来自于大自然。 对对对， 大自然的一些颜色是真的哈，我们看到的一些颜色，有的我们都说不出来那个颜色，鬼斧神工的感觉。那能不能从大自然当中我们撷取一方，比如水土啊，我不太懂的，比如颜料，也不是岩石。或者是植物， 基本上已经。 我发现你还挺有悟性的哈。 要不然你说古人能从人家能拿一？ 你是从钻木取火这事想起来的是吧？ 差不多就是这思路。别考我了，差不多了啊，要不熟了 说说。 对，它应该就是矿物质颜料。 对对对，我刚才其实就想说这词儿，我就想不起来，你知道吗？矿物质颜料， 对 对 对 啊。 矿物质颜料才会让它保持千年的这种光泽，它现在可能有一些脱落，只是它这矿物质颜料脱落了，可能跟绢的这个结合的部分，但它的颜色的光泽，它会就像咱们这包浆似的，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哦， 对。 千年不朽哈、啊，就是青春秘籍，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哈、啊。 对、 但是说到这个颜料的名贵程度啊、真的是不可小觑。我觉得只有皇家才能用啊。就听说那个颜料好像是用作宝石的是吧？还有那个叫青金石是吧？ 哦， 还有绿松石， 对 啊、这都属于比较平常的。还有很多宝石的那个颜料非常难得 哦。 对， 你这么一说，我了解，我就想明白了。 嗯， 那像青这个绿松石这样类一类的， 对，研磨成粉，而且你知道它不只是研磨成粉， 它很贵呀、啊，很贵重的。 它不仅是贵啊、你像在古代它很稀少的， 对， 它不像现在人工开采哈、你还能就是探测一下地质，那时候哪有这仪器啊？你就得从山上去挖。然后敲敲这么一点下来，而且就像你挖虫草的感觉一样。 对对对对， 你想一想，而且它还不仅是这个研磨成粉啊，我上次看了一个国家宝藏的那个介绍哈、说好像它得筛是吧？ 对， 筛出那个细密的那个粉， 那肯定的呀。 然后还要经过15天的这个沉淀是吧？ 对对， 然后变成那个黄色或那个绿色，然后呢，你还要那个跟什么什么那个胶水还是什么，就那个浆糊什么融合 胶质的东西 人， 这样对、才会凝固。 对， 所以它那阵特别的讲究，一层层一道道的。 所以我觉得，这画家肯定不会去开采，得有专门的人，就是皇家嘛、皇家气派嘛，他得专门有这样的工匠去开采、去研磨、去筛制，最后去合成这样的一个丰富多彩的颜料、这应该是好多人才能完成的一件事儿。 没错， 要不然是皇家呢， 看上去好像一幅画哈、但它其实真的是展现了人类智慧的结晶，或者多少人的心血。 对对，它也是、这种讲究也是皇家的一种气派，他们要的就是最好的、 贵不可言哈，真的是贵不可言。 哎，我多问一句哈，就是现如今，还有很多的画家会画这样的青 绿山水吗？ 山水画 还是会有。 那原材料得多贵呀、 对 呀、 现在都有颜料了，现成的，大工业了嘛、 现在要保护自然资源哈，不能随意开采。 对，可能颜料没有那么厚重，再加上可能咱们绢也不一样，他当时那个绢也是宫廷用绢。当时据说王希孟他这个一个月的一年的俸禄也就是800钱，类似于这样。他那个宫绢。就是画的那个卷，它的卷本嘛，卷上就值1000钱。 哇， 对， 那它不够用的呀，其实是。 对，所以其实就是 倒贴钱。 宋徽宗就是，你知道，就是一直供养他，就是他不是这个画院的嘛，然后你就我把颜料也给你，上好的宫廷卷我也给你，然后你就负责画这个画。 那踏实了，嗨， 哎，操心的真多。 我再多问一句，现在还有画家用刚才我们说到那么宝贵的东西去画的吗？ 我觉得应该有，你像 也有是吧？ 就是是不是唐卡什么，它是有类似的那种。 哦，对，唐卡是这样的。我看过一个真正的唐卡作画，现场作画，就是一个就藏传的唐卡的一个传人，还挺知名的一个传人。就他真的是青金石磨成粉，然后经过几天的筛完之后就是那个步骤。 对 对 然后他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描。就唐卡其实有很多层， 对， 10层20层， 很 正常。对对对对对，是的，他也是这种延续着古法哈、 对， 不容易。 对，其实这本书啊，这个高磊告诉你一个秘诀哈、刚刚你说到这个画哈，尤其是在开篇这个书皮儿上的这个画，到底画的是什么东西哈？就到底谁画的？其实，哪个朝代？这本书其实写的很清楚，一上来写到元明清卷。因为这是京津的第二本书是吧？ 对、 第一本书讲的是什么内容？ 第一本也叫山山水水聊聊画画，讲的是魏晋到两宋。就是从这个竹林七贤一直聊到这个南宋灭亡。然后这本呢就讲的是元明清。然后是元代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年代，因为南宋灭亡之后蒙古人做了皇帝。然后就兴起了这个文人画。然后为什么会兴起文人画呢？就是因为就是汉人们要不然做官做不了了、要不然就是不想做官的，就是大家闲了、一闲没办法，就游山玩水，然后就开始画画，就 闲情逸致啊。所以这件事就得有钱又有闲呀， 真的是 对， 才有那个心境 对 去创作哈， 就是说走就走 啊，说走就走。其实这里边啊，这本书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讲了25位非常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哈。我以前挺好奇，不知道高磊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你发现没有，很多的画旁边总会配上一些唯美的诗， 会的。 对，你老会觉得哈，就是这个画画跟写诗是两码事，或者说它是两种不同的才能哈。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在元代之后的很多画家，他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哎，对，今天聊一聊，这是一个什么现象，怎么兴起的？ 我知道， 很多，我 刚抢答了，有人抢答。 我告诉你，我真知道。 抢答 很多的这个名家呀，他是集多重的技能或者艺术擅长于一身的，比如诗、书、画。 还有一个 呢，还差一个。 诗书画印， 对对对， 但是诗书画印呢，很少有把这四项技能全都集于一身的。 对， 但一般情况下，画家也好，或者是书法家也好，诗书画都能够自己能够掌握下来。印一般很少有人去刻印，我觉得。 对，是的， 对。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没有讲到，就是有这样的人吗？这25位画家当中，文人画家当中， 晶晶就是这样的人吧？ 对。 你反应有点慢。 没有，就是其实你刚才说那个，就是他真的是特别，你其实还是挺懂的，就是是文人画， 皮毛真的。 文人画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诗书画印四绝，就以前在其实你在比如说上本书魏晋到两宋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诗书画印四绝，是为什么呢？就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判定一个画作年代。比如说我们去博物馆看画，你觉得这个画上啊，如果是缺这一样，那他肯定是元代之前的作品。你像比如说像宋徽宗啊，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就到他们那个时候了，中国的这个山水画已经到最顶峰的时候的时候，他们写名字都是藏在树干里呀，藏在山峰上呀。画家是不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因为他怕破坏，第一他没有这个习惯，第二他会破坏这个整体画面的一个完整性。 你说到这儿特别有即视感啊，就是鉴赏画的人也拿个放大镜看，哪是他的名字。 像那个著名的崔白，就是芙蓉传那个甄嬛传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秋 崔白，哎， 秋芙蓉，那叫大雁，对，崔白的大雁。然后崔白就是把他这个名字写在山峰里的。你可能因为所以看中国画看局部特别有意思。对，然后到了元代之后就开始文人就特别不容易了，就是你不但要会画画，你还会要写 诗， 你要写题，就我们说诗书其实就是他的题跋。题跋就是表达，就像我们现在朋友圈写个微博，写个朋友圈， 写个心情。 对，但是 还得有文采，还得压抑， 不能瞎写，你得把它写好。像诗，不管是诗还是词，你写的特好，然后你要写你自己写，你书法还得好。 对。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你还得盖印，这个印是红色的，一般有朱文有白文。那你盖在哪也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这个画面的整体性。 对， 所以就是乾隆后来为什么一直被大家诟病，就是因为他没审美，觉得因为他 哪儿都提， 哪儿都是。 对， 所以书里面还专门拎出来一节说这个乾隆檀木的秘密，就是他整个把画弄成了个檀木。就是他这样做其实是没有审美的，对画面破坏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人乾隆说了，说我这就是为了后人去更好的理解他嘛，我为了让大家更多的去解读他，了解他嘛。 对，就檀木嘛，谢谢他。我谢你。 好，谢谢谢谢。 对 对， 这其实聊到了哈，这个画作的年代怎么去鉴别哈。 对， 那其实这里边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晶晶特别去用最通俗易懂的这种网络体的手法来解读这个中国的传统画作哈。比如说这个咱们就说哈，开篇的这个封面上一直在提这幅画哈，这幅画看上去很简单，我觉得就有点比较陈旧的那种古画的感觉哈。 对， 但是这个大有来头哈。晶晶说说哈，这是谁做的？吴震是吧？ 对，吴震是我觉得就是文人画，除去他刚才我说这个诗书画印他这个技巧之外呢，他最重要的是文人的风骨，他们都特别有骨气，他们是理想主义者。然后这个吴震特别有意思，这幅画叫《渔父图》，然后他居然就是这个《渔父图》，他画了一辈子。 渔是这个打鱼的鱼，父亲的 父 啊， 对对。然后他就是这个山，然后山下面就带个小人，钓不钓鱼的咱另说啊，就在船上坐着，特别孤零零的一个人。其实很讲禅意的，就是他讲出了这个整个这个文，就是这个中国水墨的一个韵味，他要的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又隔绝于世外，然后像在仙境当中，但是又是在现实当中。问题是他画了这个一辈子渔夫图，大家也看到了，其实黑团团的，就是卖不出去。 对， 然后卖不出去怎么办呢？他就跑去市场给人算命，然后算命为生。然后结果他最可气的是，他有个邻居叫盛茂，这个盛茂就画那种你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就带点彩色， 就像现在流行歌曲似的哈，大家喜欢什么我唱什么，大家喜欢什么我画什么。 他就卖挺好的，然后他妻子就劝这个吴震说，哎， 你能不能画点大家群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然后吴镇就翻了个白眼说：“哼，二十年后不复耳。”就果然过了几百年，这个吴镇是名列元四家，而盛茂就什么都不是。 哦。 然后现在很多展览，包括这回赵孟俯的展览里面，就是赵孟俯他这个特展里面，也是把这个盛茂和这个吴镇放在了一起，高下立见。 哦、嗯。 所以他的这种对艺术的坚持和对自己内心的这种，其实一种理想主义的，就是人性的那种光辉，是文人画所信仰的，他所表达的一个意义。 文人风骨哈， 对， 嗯， 对。 所以这里边有句话写得很好哈，晶晶写的，就是说，其实不仅是看到的是文人画的精髓，更重要的是看到的是文人在用心画画，文人的心。 对，文人讲究是意在笔先，就是你的意思一定要在笔的前面，就画什么特别不重要，包括你在。也是嘛，他那个三段式那种，就是前面一个小坡岸，上面几棵树，中间就是河流，然后那边上面再是山，他也画了一辈子，惜墨如金，可是他就是能做到一直这样，他做的很多的事情都非常非常的雅，其实我们现在说文人画雅，什么叫雅，就是不俗， 对， 就是雅。所以就倪瓒和吴镇是做到这一点了，他们是真正就是文人画的精神所在。 那既然说到这个雅，高雅艺术嘛，我记得刚才丹丹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说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期节目教给大家，我们去到这个画院的时候，去到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欣赏这些画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的放矢的去欣赏，我们可以找角度，可以有自己的观点。那接下来我们就问问马老师吧，晶晶老师，那比如说这样的一幅作品摆在您面前的时候，您一般是从哪几个角度去欣赏它？为什么？ 我觉得是，首先它好不好看非常重要， 整体啊， 对它有，其实好看就是它有没有打动你，然后我觉得首先你要有情感上的共鸣，比如说你觉得这画是特别好看的，咱就继续往下看，你要觉得不好看就别勉强自己就非要去把它研究什么，咱又不是专业干这个的，去看就是为了放松心情嘛，欣赏。所以第二点呢，可能就是我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技巧，就是让你怎么去，比如说你喜欢这幅画了，那你啊读读题跋啊，谁画的，或者说是因为题跋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题跋就像我们朋友圈点赞 你会发现有 N 个点赞的。我记得当时看那个故宫特展，就是石渠宝笈 啊， 有一幅就是赵孟俯的那个马吧，好像是哇塞，那么长一串点赞的，就是每一个收藏的人，历代啊那么多人收藏，然后每个人都会写一个题跋，每个人都会写一个题跋，然后就到最后就啊一长串，就收藏的人太多了。 对，而且你这个不是说咱们计时的，可能你昨天发的我今儿看不到就算了，人家是延绵上千年， 对，真是 就你 历史最悠久的朋友圈， 对， 你想他那个痕迹，然后他那种穿越感，就是你可以想象的，在字里行间看到每一个人拿到他当时的心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比如说有时候董其昌特别爱给人提拔，董其昌有一次还在宋徽宗那个就趁人不在了走了，你知道吗？但非人提拔说这幅画不是宋徽宗画的，这幅画肯定是那个就是王维的画，然后宋徽宗非说是自个儿画的，然后就董其昌是号称大鉴赏家嘛，然后底下就过了一段时间，底下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收藏的就说，这皴法，因为皴法是中国，就是皴法就是我们看到上面黑乎乎的山的纹理啊，石头的纹理，这叫皴法。每个时代不同的皴法是代表它，就是你看你有这个皴法了，说明它是什么什么朝代之后的。它当时那个卸甲皴啊，或各种皴法是王维之后才出现的，所以那幅画不可能是王维画的。所以后面的那个提拔的人就把董其昌又嘲讽了一番。所以其实你有时候看提拔就觉得。哎，他们就是吵嘴，反正也没人回，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人回， 对，就大家聊 朋友圈里各种那个嘴仗哈、啊。但是这个好玩，就是好玩在高雅哈、啊。 对， 你其实不懂的人看不明白怎么回事儿，你一旦懂了其中的诀窍，太好玩了哈、啊。他们在这打嘴仗的， 而且这嘴仗都是一打打几百年的呀，上千年的。 当时我也没发现宋徽宗那篇就是他的那幅画有什么特别的有意思没意思的地方，就啊，宋徽宗就是画这样。后来我一看董其昌的提拔，再看后面，我觉得这幅画越来越有意思。所以它背后的就是它所有的包括的这些要素，是整个的这幅画，

对，网上当的那个大那个是不够印刷的这个规格的。 对，而且它真的印刷上去不会那个颜色和那个质地了。 质地是不一样。那您这些都是从哪儿买的？能问问花了多少钱吗？ 妈呀，这我回去得跟问问我的编辑。嗯、总之就是我们找这些图真是费心费力费钱。 对， 然后我就想 大制作， 我为什么一定要把就是这是其实是我个人喜欢的这些画，也算是我的一个私人的山水一个中国画的导览。 嗯， 我觉得哪怕你们就是大家就算再也不想看字儿，你这些画真的就是已经值回本钱了。 嗯， 因为这本书其实很就是相对于国外的书来说很便宜，但是可能好像大家看的造价可能68，可能觉得稍微有点贵，但是在国外比这已经是完全很便宜很便宜。而且你想你买了一本书，然后你有元明清三代， 嗯， 就是最顶级的文人画，最顶级的画，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值回票价的一件事。 对对对对对， 没错。所以这本书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如果你对于中国画不是很了解哈，对于中国的历代文人画不是特别熟悉，通过这本书其实你就可以有个大概的导览了。而且这本书真的是有点穿越时空的爱恋哈，就让你真的回到了几百年前几千年前，跟那些文人跟那些大家哈一起相遇，就通过一幅画其实你能够去感受它的意境。 对 对， 而且其实刚才在聊的时候呢，晶晶也谈到了一点，就是自己就看某一些作品的时候真的是会非常的投入，非常的动情，会融入到这部作品当中，甚至会泪流满面。是什么样的作品能够让你有这样的触动呢？我特别想了解一下。 我看千里江山反正是哭了，因为 千里江山， 对，就是也有可能是就是排队时间太久。 你排了几个小时？ 原因是这个吧。 你排了几个小时？ 没有，我是特别鸡贼、 哦、 我是在那阵还没发号的时候那阵去的、 哦、 然后没发号那阵呢，结果就我就等于他最后就比如说4点多那阵儿，然后我就说那该进就进吧，咱们今儿就散了、 嗯、 你们也反正就这样了，也不会有人再进来了、 哦、 然后所以我们很快就进去了。但千里江山对我来说真的是从情感上来讲、嗯、我觉得我当时发了个朋友圈形容它就是一眼千年。 嗯， 它能保存这么久，你有幸能够碰看到它，我觉得就是人生三生有幸了。就是当时我叫朋友们去看说、 嗯、 你这辈子可能最后一次看哦、 嗯、 一点都不开玩笑。 对， 因为它打开一次对它就有损害， 伤害非常大、 嗯、 所以应该是一个世纪吧，展出了，这是第二次。 对，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千里江山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像神一样的高度的存在、 嗯、 因为当时中国人敬畏大自然，中国人把大自然就是他把自己放在很渺小的地位里面，而且他画咱们画山水画是不是按照科学的那种焦点、 嗯、 比如说他是什么样就画的一模一样、 嗯、 而是用就是这个散点透视的方法、 嗯、 就是你一步换景，你打开一点看一点，打开一点换看一点，它永远让你身临其境在画中，就感觉特别像一个上帝的视角、 嗯、 你知道吧、 嗯、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记忆，这个是中国山水画一个独有的特点，它其实等于就是把这个时空都折叠了， 嗯， 把这个二维的东西变成三维的，又给你变成二维在薄薄的纸上，所以是中国人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艺术。 嗯， 对， 没错。其实啊，我觉得这本书除了刚刚我讲到的哈，有25位极具代表性的文人画家之外，还有一位特别有意思的人，歪国人。 歪国人。 歪国人。 谁呀？ 郎世宁啊。 哦、 这里边特别有意思啊，讲到他其实是皇宫里的美颜师。 嗯， 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就你高磊，你发现没有？就是你去故宫博物院里参观，会有很多的这个皇帝或皇后的画像。 嗯，对。 嗯，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他们那个画像好像画得非常端庄。但是又有一种立体感。 对， 嗯， 确实是。 这是怎么美颜出来的？ 对，因为当时就是中国人以前一直画人物，比如说到明代陈洪寿的时候，他能画的还是那种特别戏谑的，就是翻个白眼儿什么的那种、 哦、 特别古的，特别古风的、 嗯、 然后郎世宁他因为是西画嘛，西画讲究阴影，就、 嗯、 特别像就是他给你画张这就脸上有那种 假侧影， 伦勃朗光，你知道吗、 哦、 就人像有阴影就立体了。 嗯， 然后但是就是而且就是乾隆那个皇帝特别想让他画，特别爱让他画 清朝皇帝，让他画元婴，还有一点就是他特别的乖，让他干嘛干嘛，包括他不敢偷看一眼妃子的，就是妃子都特别喜欢，因为画画好看嘛，画人好看，就在后可能在后花园跟他调笑来着，就是你知道，对，然后就说啊，你给我画什么的，结果就是郎世宁就一直就是低头啊什么，后来皇帝来问他说，郎世宁就好一直看，我记得是抬头，就他不敢看，然后。他跟皇帝说你看了吗？我没看。皇帝说那你看什么呢？我看那边那个瓦片。他说那个瓦片多少片？他就报了，真的是他真的就是数那个瓦片。 真的是啊， 太老实了。 讲外国人的实心眼儿受不了， 实心眼儿 好可爱、啊。 主要是那能画出样子像吗？那就没看一眼呢还。 对，但是他就当时是不是工作环境嘛？他觉得工作环境他就会肯定会好好画。他当时画了后妃，画了皇帝，画的都。我觉得应该是80%以上，就是它肯定有美颜的功能，但是 那当然什么痦子也没画上，什么斑红雀斑也没画上， 皱纹 也没画 上， 对， 特别光滑的肌肤哈，这个很 有 意思， 就是、 有 那种油画的光泽 的，哎，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看这个乾隆马术图哈、这幅图应该是经常在这个故宫博物院展出，而且我们经常会在一些酒店里，就是那种特别好的高档的那种高雅画当中看到这幅画哈，就乾隆的一个戎装像哈，也画得非常的像西方油画的感觉哈。 是 这说到这个外国人啊，那其实还要说到几个大家也非常耳熟能 详，这书里边还有什么好玩的 人物的故事哈、就是第一篇讲到赵孟俯哈、赵孟俯画马挺好玩的，我之前就是对赵孟俯画马有一种感觉，就是哎，为什么他的马、他是元代嘛，为什么他的马不像宋代那么瘦、那么的彪悍、像唐代特别胖特别肥美、你觉得就是好像就跑不起来的感觉啊、 对，因为他画的，因为赵孟俯是我可能稍微说的多一点，因为我个人特别偏爱他，就是他是男神嘛，他被称为这个猿人冠冕。什么叫猿人冠冕？就元代文艺旗手，你知道，就是你第一名，就元代所有的文艺风标就跟着他。他叫赵孟俯，就是很就是大家肯定就是他姓赵嘛，那肯定就他跟宋徽宗赵佶，其实他是宋徽宗赵佶的子孙。对， 身世之谜哈。 对、然后也不是身世之谜，就他留着赵家的皇家血脉，然后再为被自己把自己灭掉的那个地方在就是元代在做着大官，其实这对他来说，我觉得像宋朝的这种文人汉人，他会觉得自己特别是有屈辱感的。但是他当时是被忽必烈，他为什么还是猿人冠冕还是男神呢？被忽必烈招进去，据说是因为长得特别漂亮，就 长得帅， 就也不忍心杀他，而且他非常非常有才华，所以就把他留在那儿，而他官做的还非常好，所以他那这么纠结这么扭曲的心理，他怎么他就在画画中发现， 就创作过程当中发 现，对，在创作中抒发，所以你说为什么文人画这时候诞生了、就是因为他们需要抒发感情，所以他当时呢就觉得我不学宋朝了，我画画就直接学晋唐，我把、按道理宋朝是整个中国绘画的顶峰，他为什么就放弃了呢？他直接追溯本源，他觉得宋朝那些都是靡靡之音，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亡了国呢？所以他就开始学晋唐，所以他画的马都是像唐代那样，你知道，就是特别 膘肥体壮， 对，特别圆融，因为唐代人爱马的，唐代人把马当作，比如说赵夜白呀、比如说就是这些人画马，他们把马是当作自己真的跟女人可能是同等重要的那么一个关系，就是伙伴。然后所以呢，就是唐代人的马底下的马是非常的雍容华贵的，因为唐代那时候流行肥呀， 对， 大家都知道。所以而且唐代画马有个很重要的一点，一个就是大家去博物馆的时候会看，它不像我们现在看马就是画什么骨骼啊，画了四蹄飞扬什么的，它是用这个阴影的浓淡来区分这个马的骨骼，整个就看起来你不会觉得这个马一棱一棱的，你会觉得它特别的圆融，这一看就是唐代的马。但虽然它就肥，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贵气，就是当时皇家就是要求贵气嘛，然后就要去雍容华贵的感觉，马也要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当时画的马就是这个马。而且包括这幅画特别有意思，他自己提拔了两次，第一次说我为什么画这个画，一般画家愿意提拔两次说明他非常爱这个画、他第二个提拔特别棒，我当时都快笑死了，就是大家一定要以后看提拔，太有意思了。他说 他写什么？ 不愧唐人，栩栩慧眼，就是意思就是我画的真的好啊，我、不愧唐人啊，你们 自己开始给 谁 点赞， 谁有慧眼，你知道栩栩慧眼，懂得人入，你知道吗？但是我始终觉得他的马画的还是没有山水画画的好，是我个人的感觉。他山水里面真的是放了他更多的感情在里面，在马方面他可能就是比较尊重就是唐代的技艺而已。 这是其中这本书当中记述的赵孟俯其中的一篇，也有很多他的作品吧，他的山水作品里面也有吗？ 对， 给我们推荐两幅。 他的当然这个像他的这个水村图啊、书里有，还有这个鹊华秋色，还有这个谢幼鱼秋鹤图，这些都是你看他还用很明显的这个青缕山水的方法，但是你看他的青缕山水跟比如说清明上河图比已经是完全不是那种路子了。他画的就是一个非常，你看他的那个就是用笔，他是张孟俯是要讲究的，他把这个书法入画，他自己在一幅画里面提拔也是书画同源，这个事情就是他提出来的。 书画同源， 所以到了他这样赵孟俯这个时候，他兴起了这个文人画，他其实把画改成了写画。 写画 写可能是比如说像他学晋唐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你想他那个我们写字看那个王羲之，然后看颜真卿的字，你可能看的就是他的啊，写的像画一样， 是 特别美。然后每一个吃字都不一样，他就看他的那个间架结构，可能他就是直接学这个王羲之的这个晋唐的这个书法，以他们的书法入画。如果说王羲之他们是在画写的话，画书的话，那他们就是往赵孟俯开始就开始写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种传承。对。 而且其实除了赵孟俯之外，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人物都特别有意思哈，就真的感觉是活生生的，好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人一样。比如说文征明哈，我以前觉得文征明是个大才子哈，是一个天才，但我却不知道原来他是被逼着走上大画家这条道路的。 对， 而且特别好玩的是他之前是并不被看好的。 对，因为就是他从小就不爱说话，然后人家以为他傻呢，然后就还好，就是父亲觉得他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呢，然后就继续就是教他画画，幸亏是私塾，家里有钱，你知道，慢慢就救回来了，而且他 救回来了。 他后来也是就是明代的这个才子们，包括这个文征明啊、唐伯虎啊，这些人特别棒，就是都是被科举给耽误了 啊。 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科举，我觉得对明代的这些大才子来说就是黑洞，他们就是过不去。但是他们那阵又特别想走仕途， 对，高中状元嘛。 对，然后所以导致的就是最后大家都算了吧，真的就放弃了。文征明就是这样，反而就成就了他在这个书画方面的一个大的才能、大的作为。 这个挺有意思哈，包括这里边哈，就是如果要是让晶晶来选25个人当中，你最喜欢的是谁？ 我觉得每个朝代我都有特别爱的，比如说元代就是赵孟俯和倪瓒，我特别喜欢。然后到了明代的话，肯定就是陈公寿和唐伯虎，还有徐渭。然后董其昌是一个我刚开始不喜欢，可是我看他的字儿之后，我就觉得哇塞，就这个人实在是太棒了，他值得这么大的赞誉。他的字非常非常，你就可以想象，就是一个那么有深厚的书法功底，他字能写得那么天真烂漫，就像小孩写的一样。所以跟他的本人反差特别大，因为传说董其昌不是什么好官嘛，就是纵容儿子，就是你知道，就在外面干坏事，别人把他家宅都烧，他不是什么好官。但是他的字写的真的好，他是一个特别拧巴的人物，就是他字写的平淡天真，特别像小孩儿，特别有禅意。他本人可能人品又没有那么好，就很奇怪。而且他就是，所以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然后到了清朝，那肯定就是石涛跟朱耷，八大山人，这两个是我最爱的。包括今年去年那个也做了四僧的展，我也去看了。对，他们俩确实还是，我觉得是文人画的最后一次绝响吧，在中国的 就是到目前为止在咱们水墨的历史上。 嗯，对，其实刚才咱们在聊天过程当中，包括在您的这本书当中呢，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频率的词，比如说水墨画，比如说山水画，比如说文人画。其实我觉得咱们这期节目，包括您写的这本新书艺术普及类的作品《山山水水聊聊画画》，就是给大家做普及的。 对 吧，我想呢也借着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三类作品也给大家再梳理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可能水墨是一个通称，因为我们是用水墨来作画的，它只是用水墨去画，所以是中国水墨是我们一个大的艺术的门类， 是 我们中国的，就像西方用的是油画。然后呢，山水画是因为中国就是大家很喜欢画山水，因为山水代表着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大家都喜欢画个黄山，画个庐山。 嗯， 我当时就心想，这是史上最不负责任的那个 Lonely Planet， 你知道吗？就是大家画都不一样，然后就 是 太逗了， 就是大家画都不一样，但是都画挺好看的。你是谁的？对，然后所以山水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大家都喜欢画山水，特别是文人画之后，真的石头可以是圆的，也可以是方的，山可以是你让那个这样的。 还有各种颜色，主要这各种颜色挺逗，就青绿山水里的这个山啊，颜色就是变化万端，你都不知道哪种是真的。 所以你说王希孟画的千里江山到底是哪一段，真的就是你给我找现实去，你给我一丁一毛的给我找，找不出来。 对， 所以他画的就是山水是一个特别重，因为它不定型，所以它千变万化，包括石头方的圆的带棱角的，所以它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工具。对，我觉得这是水墨中国山水和您刚才还是 文人， 对，文人画就更是把这个文人画，当然首先它的标志就是诗书画意嘛，作文人特别不容易，然后就是书法得写得好，然后诗得写得好，然后你画还得画得好，就连个小印章你都得找个地儿盖好了，要不然就会被乾隆一样会被骂。然后对，特别不容易，其实乾隆也还好，比我们有文化多了，也挺可惜的。但是就是他们也是爱画山水，山水就作为他们的一个桃花源，他们就觉得是在那边躲避啊，逃避在里面就会永远找到，就在里面找出路，它是一个幻象，但是它也是自己也打不破，但是他们一辈子都在追求的一个精神家园。 对，就他们的一种就是叫精神家园也好，或者叫闲情逸致，就是比如说我可能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现实的不公平的对待， 对， 比如说我做官然后也不受重用，然后我的才能没有人赏识，那其实通过画画这个方式是一种发泄吧，就是一种寄托。 对，20年后不复耳，放狠话，你知道吗？ 没错，这里边讲的唐伯虎挺有意思哈，你说是被星爷玩坏了的唐伯虎啊。那大家看这个周星驰演唐伯虎确实印象很深，唐伯虎点秋香哈。 对， 但这确实是一段传说或者是虚构哈。但是唐伯虎这个人他的命运应该说也挺跌宕起伏的。 对，唐伯虎基本上就是我们看的那个电影里面基本就不是他的人生，是就是星爷就改造过，就是想象中他的人生。其实唐伯虎就是他是一个起伏非常大，就是我要是他可能也觉得我自己挺悲惨的那么一个人。 哦，他是个很悲观的人哈。 不是，就是谁换做他那个立场都觉得应该觉得自己挺惨的。 对， 很早就出名，然后出名之后就考上了这个功名。好不容易考上功名之后呢，突然就被猪队友拉下水说他作弊，然后他就被阴骂到底，而且好像是一段时间都不能就参加高考了，你知道吗？ 是这样的一个命运哈。 对，然后你想文人在古代，中国的这个其实咱们以前古代的时候这个认字率不是那么高，比我们现在要差远了，所以那个文人他唯一的出路他就是要做官，等于他唯一的人生就等于就被打入冷宫了，他就没有人生了。然后再后来就家人呐、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全都去世，孤零零一个人，就最后做官又就是四处投，又就是四处碰壁，所以特别特别的不顺利，整个才子最后就是废了，等于就是我指的是在人的这个，比如说走一条正常的路和一条非正常的路这来讲，他是在正常的路上就废了，然后从此又开始各种爱喝酒啊，酗酒啊，然后画画其实就一部分是为了赚钱，所以而且他最后去世的时候，他下半生其实一直在走背字儿，就特别的惨，然后所以他而且他走的时候 就只剩一个他的这个红颜知己沈九娘，还被就是大家后来就是演绎成他有九个老婆，其实就一个叫沈九娘。 他这名字起错了哈， 听名字也不年轻了，你知道吗？ 对， 然后而且他走的时候也是孤零零的，就是在一个别人废弃的那么一个小房子里面就走了。所以一代大才子其实他真实的生活是这样的。 对， 所以说大家想去了解中国古代的绘画嘛，就关注马晶晶给我们带来的这本艺术普及类的作品《山山水水聊聊画画》，而且现在已经是有两卷了，一卷是晋唐，一卷呢是元明清哈。那么接下来这本书已经和大家面世，未来还有哪些创作的方向和欲望吗？ 我挺想写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民国，因为我觉得民国是黄金时代，还挺好玩的，就是里面各种人的爱恨情仇啊，包括你像刚才问我那个刻章，我就特别喜欢那个陈巨然，他是一个刻章的大师，然后他刻章，他给张大千谁他都刻章，然后他老去别人家里面，然后就知道好多那种特别八卦的事，就我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他自己也挺八卦的，你知道吗？然后包括就是，所以而且民国也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比如说这个吴昌硕跟齐白石之争啊，他们到现在还都被摆在一起展览，包括中美说，我经常开玩笑说谁同意了，他们同意了吗？就你们经常放在一起展，然后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他们其实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些人活得都挺任性的，就活得特别洒脱。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我挺想写壁画的，因为我 壁画。 对，比如说像我前段时间去年去了克孜尔千佛洞，就是中国在新疆嘛，中国这个壁画最早传进来，就佛教最早传进来的样子。我天哪，我就是整个就被震撼到了，就整个全都是后现代的画法，就是你现在看到一幅画一点都不过时。但这些当时画的他们到底是，而且它里面写了很多佛教的故事，特别特别感人，就比如说猴王的故事啊什么，我觉得现在人可能很少去听到这些佛教的故事了，我觉得还挺有益于和谐社会，你知道，就给小孩 好玩的 给我们看，我觉得大家会向善，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这两个方面又得写两本书。 对， 任重道远。 对，我努力再来找一下。 不过这本书刚刚出来哈，明天还有一件喜事儿，是不是？ 哎，对，明天是新书发布会哈，最重要的是还是我来主持马晶晶的新书发布会哈， 真够忙的呀。 对，所以呢，也期待大家去看一看啊，在蓝色港湾， 下午2点，欢迎大家一起跟我来玩。 对，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哈。明天记得去看一看马晶晶，看看这位大美女啊，到底现实生活当中长什么样哈。 真是美。 对。 而且我真的是感慨说，这样年轻的大美女写出来这么样有内涵的一本《山山水水聊聊画画》送我一本呗。 没问题。 还有签上名字。 那必须的。 你还想要啥？ 再给我画幅画，这有点要求太高了。 我是不好，不干。 我是不好，行，咱们打包子伺候呢。得嘞，非常感谢马晶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谢谢。 谢谢高磊，谢谢一丹。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 我是高磊。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芙蓉水面。 天才，穿心应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